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私家车用于网约车出了事儿，保险公司赔不赔呢？近年来，网约车在解决百姓出行、缓解交通拥堵、节能减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大量的网约车原为自然人拥有的私家车，那对于私家车转为了网约车后发生保险纠纷的这个处理规则，像网约车车主、保险公司还有网约车平台等等各方都是缺乏足够的认知，需要保险理赔的时候，各方因为认知不同而导致法律纠纷的风险比较高。有这样一个案例，布某他在驾车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认定了布某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布某这个车是从租赁公司租来的，平时也作为网约车拉了活。事发以后，汽车租赁公司向保险公司理赔，但是却遭到了拒绝，双方对簿公堂。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揭开地下执法队的真面目，以差评打假敲诈电商。来自新华网的消息，不久前福建莆田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犯罪案件，抓获了嫌疑人15名，案件涉及被敲诈的网店1200多家，涉案金额超过了300多万元。嫌疑人刘某创建了100多个 QQ 群和微信群，发展了10几名骨干成员，打着地下执法队的旗号，在多个电商平台短时间内集中下单，之后给予差评并退款，从此来要挟卖家缴纳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的所谓保护费。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参与犯罪的不少是青少年，团伙的平均年龄不到18岁，核心成员大部分是未成年人，有的是刚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中毕业生。在办案当中，警方对于涉案未成年人暂时予以了取保候审。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利用虚拟货币谋取暴利，12人获刑。来自检察日报的报道，几分钱一个的虚拟货币撬起了2200多万的大骗局。甘肃会宁警方查办了一起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黄某和朱某以高额提成为诱饵，制作虚假 APP， 创建了微信群，推广出售虚拟数字币，再通过非常规手段购买来的结算账户管理资金，套取现金牟利。一分钱、两分钱的一个火币或者褐币等等，在虚拟 APP 交易平台上，操盘手通过所谓饥饿营销的方式，向一级团长出售规定额度的虚拟币，并规定一级团长再向发展的二级团长和队长出售以后，就可以获得20%到30%的提成。仅仅一次的推销，就可以获取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利益。目前，该案一审宣判，团伙成员均获刑，其中4人提起上诉，近日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南三位村民举报企业污染被判诈骗，重审无罪。来自吉木新闻的报道，在发现耕地被某企业污染之后，河南南阳唐河县的农民李旭等三人投诉举报之后，获得了17万元的赔偿。然而这笔赔偿款却成了日后他们涉嫌敲诈勒索的所谓罪证。2016年，法院一审判决三人犯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三人提出了申诉，法院启动了再审程序，但仍然维持原判。三人不服，向南阳中院上诉，最终上诉也被驳回。2019年，河南高院指令南阳中院进行再审，最终南阳中院再审认定，原审判定认定三人犯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之后三人收到了检方出具的不起诉决定书，检方认定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近日他们收到了来自法院出具的国家赔偿决定书，共计获得了国家赔偿金44万多元，但对于赔偿金的决定三人都不认可，将于近期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违法。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近日北京门头沟区烟草专卖局收到举报，某电子烟的零售商店涉嫌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发现确实存在涉嫌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违法行为。商户只是口头询问了年龄，没有进行核验身份，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那目前该案正在立案调查当中。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日民政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依法关停了11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及其新媒体账号。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些非法社会组织上榜了。第一，中国数字仿真联盟；第二，中国洗车行业联盟；第三，中国泰山北斗联盟；第四，中国仿真技术产业联盟；第五，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联盟；第六，中国新世纪学习型家庭全国联盟；第七，中国城市清洁清洗管理协会；第八，北京汉服协会、汉服北京志愿者服务协会；第九，中国华夏万里行书画家协会及其下设机构；第十，中国集邮文化中心；第十一，国际易学风水研究会承德分会。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私家车用于网约车出了事儿，保险公司赔不赔？法官指出关键点。近年来，网约车在解决百姓出行、缓解交通拥堵、节能减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大量网约车原来是自然人的私家车，那对于私家车转为了网约车之后发生保险纠纷的处理规则，网约车车主、保险公司和平台等等各方都还是缺乏足够的认识，需要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各方因为认知不同而导致法律纠纷的风险比较高。有这样一个案例，布某在驾车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认定布某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布某的车是从租赁公司租来的车，平时呢也是作为网约车拉了活。事后汽车租赁公司就向保险公司理赔，但却遭到了拒绝，双方对簿公堂。那这个案件是如何判决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通州法院民二庭的刘晓静法官。你好，刘法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把布某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年4月份，布某驾车在北京市通州区某路段由北向南行驶，驾驶过程中不慎撞击电线杆，引发交通事故，造成车辆的前部以及电线杆损坏。经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布某驾驶车辆时有妨碍安全行车的过错行为，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布某驾驶的车辆呢，是他在汽车租赁公司租赁的车辆，为此汽车租赁公司支付了车辆维修费、救援费以及电线杆损失共计30000余元。汽车租赁公司就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汽车租赁公司就支付的车辆修理费、救援费以及电线杆损失30000余元向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却认为呢，这个事故车辆在出险时从事的是网约车业务，改变车辆非营运属性，并且没有告知保险公司，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所以呢，没有同意汽车租赁公司的一个理赔请求。汽车公司租赁公司理赔遭拒之后呢，以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为由，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这个事故车辆呢，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这个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电子保单都记载了投保车辆的使用性质是非营运。保单也特别约定，从事营业运输且没有提前通知保险人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时，保险公司是不负责赔偿的。事故车辆机动车行驶证也记载了该车辆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布某表示呢，这个事故车辆是他租赁使用的，曾经注册过滴滴、花小猪等网约车平台。事故发生在布某凌晨3点回家途中。 那么这个车到底是不是属于非营运？像布某他的车的关于网约车数据是怎么显示出来的呢？ 这辆车注册天数显示是1743天，累计完成1.46万单，累计收入是381600元。事故当天呢，累计营运了7单，事故当月累计营运94单，可见布某从事这个网约车运营是较为频繁的。在事故发生后呢，布某曾经签署了放弃索赔声明。结合布某驾驶事故车辆在凌晨3点多与电线杆发生单方事故的这一情节，可以认定呢，布某驾驶非营运车辆用于营运，已经使投保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并且呢，这个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不因保险事故发生时没有乘客乘坐车辆而减少。保险公司主张涉案车辆被改变使用用途，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最终呢，通州法院对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予以支持，判决驳回了汽车租赁公司的诉讼请求。 那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根据2015年修正的保险法第52条规定呢，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时，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是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的。在目前的这个车辆保险领域，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将其分成了营运车辆和家庭自用车辆，并设置了不同的保险费费率。一般来说呢，以家庭自用车辆的名义进行投保车辆从事营运活动，投保人应当及时的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保费。如果投保人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发生交通事故时，则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呢，因为这个网约车通常是在一个非营运状态和营运状态之间进行转换，所以在涉网约车保险纠纷案件中，车辆是否具备营运性质，是否符合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常成为了案件的争议焦点。 此外呢，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在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49条、第52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就是看这个保险标的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二是保险标的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是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改变；四是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是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是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一个时间；七是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网约车业务的一个经营特点，各笔订单之间无法实现地理位置和时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因此呢，即使网约车发生事故时并没有处于搭载乘客的状态，也无法排除等待并承接下一个订单的可能，也就是无法以这一事实否定车辆的营运性质。法院可根据车辆的运营记录等证据综合判断和认定事故发生时车辆的使用性质。 就是网约车你出事儿的时候，可能你并没有搭载乘客，但很有可能根据你的一些相关的情况认定你是非营运的，那么保险公司可能就不会赔偿。 是存在这种情况。 那么在网约车当中有一类是顺风车，那它会比较特殊吗？ 这一点呢确实需要注意，因为这个顺风车是以车主既定目的地为终点，合成的目的呢在于分摊行驶成本。因此呢可以说顺风车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个民事行为，与快车、专车等经营性网约车客运服务相比具有明显的一个区别。顺风车的行驶范围合理可控，客观上不会导致车辆的使用频率增加，进而导致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常情况下，私家车从事顺风车活动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公司是不能拒赔的。在本案中呢，汽车租赁公司将非营运的一个车辆租赁给布某，通过调取布某的营运数据显示，布某从事网约车运营较为频繁，已造成了事故车辆改变使用用途，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汽车公司没有履行及时通知义务，所以对于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呢，法院最终没有支持。 现在不少车主啊都是利用私家车来跑专车呀、快车赚点外快，那同时也是埋下了一定的风险隐患。有这样一个案例，洪某在下班以后，他通过滴滴出行接到了出行订单，行驶当中和一位叫张某的摩托车相撞，造成张某受伤，那张某就把洪某和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索赔78万元。保险公司认为说，洪某是从事了网约车服务，公司是无需承担商业保险的赔偿责任。后来法院判决洪某个人承担交强险以外的49万多元。那么刘法官，这个法院判决依据是什么呢？ 洪某呢，利用私家车开网约车，车辆使用性质本质上已经从家庭自用的车辆变成了商业运营的一个属性， 对， 进而导致的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洪 某呢，也没有通知保险公司变更车辆的保险类型，因此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责任限额内无需赔偿。在此呢，也提醒各位驾驶员，私家车从事网约车运营的那一刻开始，实质上就已经将车的一个家用性质悄然改变为了营运性质。通常又未能按照营运车辆的标准购买保险，私家车车主在使用网约车软件应约载客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车辆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和车主都可能面临被保险公司拒赔的一个风险，相应的损失也难以得到弥补。因此呢，私家车车主如果兼职网约车时，应当及时告知到保险公司，变更保险类型， 并缴纳营运车辆相关的保费，避免因没有履行及时告知义务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理赔遭拒。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的过程中，也应对保险免责事由充分履行提醒和说明的义务，并进一步的开发一些适用于网约车营运的保险产品。 嗯， 那在此呢，我们也呼吁网约车车主平台和保险公司能够建立协调联动、信息共享以及制度规范的机制，来促进网约车整体行业的健康发展。 嗯，那比如说开着租来的网约车遇到交通事故，可否要求肇事方赔偿停运费呢？ 我在这儿给大家举一个案例呢。小李从某处租了一辆车用于网约车服务，一天在行驶过程中与老刘的私家车发生了碰撞，导致双方的车辆损失，小李受伤。经认定呢，肇事方老刘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随后呢，小李将老刘和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停运损失费和车辆租金共计19680元。小李就向法院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明，包括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汽车租赁合同、维修清单和收入流水等，希望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事故车辆为运营车辆，以及在停运期间的一个收入损失。那么这些证据是否充分呢？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依法运营的前提下，停运损失才能够获赔。在本案中，小李仅能够提供车辆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却没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因此在事故发生时，小李实际上是没有驾驶资质的，并且他在明知自己不具备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资格的前提下，仍租赁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所以小李主张的停运损失和租金损失，法院都没有支持。 法官提示了必须是依法运营这四个字的前提下，停运损失才能够获赔。那么规范网约车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对于合理的规避各方主体的风险，促进网约车良性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此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第一呢，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私家车车主呢，应当将从事网约车业务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并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投保相应的险种，从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后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没有履行通知义务为由拒赔。同时呢，如果您曾经在网约车平台进行注册，但是后来不再从事网约车业务的私家车车主呢，也应当及时在网约车平台注销相关的信息，以防影响正常的理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是必须要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为了公共安全考虑，也为了保证您的合法权益，我们也请广大的网约车司机务必持双证上岗。第二呢，就是保险公司应当积极履行一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并且呢，能够进一步开发适合网约车车展网约车发展形势的一个新险种。保险公司在与私家车车主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积极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减少投保人因不知晓、不了解相关保险知识而错误购买保险的一个潜在风险。由于网约车的这个风险不同于营运性出租车的风险，保险公司也可以考虑与网约车平台合作，采集一些网约车车主的在线数据，并根据实际营运天数、时长等数据，为网约车车主定制个性化的商业保险险种。此外呢，网约车车主可以在家庭自用车保费的基础上，根据每笔订单的金额缴纳一定比例额外的保费，直接从订单的收益中划扣，从而能够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三是呢，网约车平台应当合理提示车主与保险公司实现一个信息共享与联动， 私家车车主在网约车平台注册时，网约车平台应当向车主合理的提示相关风险，告知车主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并且变更保费。网约车平台应当加强对入驻平台车辆信息和车主的一个审查，尝试建立车主、乘客以及保险公司之间多方保险信息共享和一个联动的机制。这个不仅能够有利于保险公司科学合理的评估风险和确定保费，而且有利于保障被保险人及时获得理赔。 好，谢谢刘法官。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通州法院民二庭的刘晓静法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秋天金黄了寂静的山谷，而我还在春天里挥汗忙碌，等待和耕耘谁更辛苦，阵阵的秋风也开始急促，就是最坚强，接受最初的希望，是我唯一的疯狂。有时坚持就是一种大地，不能停止开放。